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伦伦。 我是月月，我们又跟大家相见了哈。 嗯，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除了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收听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之外呢，我们还有收看的方式。 嗯， 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用视频跟我们互动。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这个关键词哈，同样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嗯，没错啊，今天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因为是这个周日，可能很多朋友都可以看视频直播啊。看这个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的资料哈，也是相信可以让很多朋友都这个有啊唤起这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的。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榜单呢，是关于一个动画电影的一个榜单哈。 嗯， 啊，说到这个动画电影，相信啊大家都已经很多朋友啊并不是所有，但是大部分可能都已经看过了。目前正在热映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寻梦环游记》， 对吧？ 知道这个名字吧 ？Coco， 对 对 对 ，Coco。 嗯，这个电影呢，还是啊，在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在朋友圈里边就是大声的叫好。包括上周，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做过啊，这个关于他的这个出品公司皮克斯公司的一些这个选题啊，一些经典的电影啊。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啊，配合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发的这种朋友圈啊，就是大概表露出意思，就是啊特别好，这片子看我哭了，你们一定要去看啊，这都不看不行啊，对吧？就这样。 哇，真的是这样。 对吧？对吧？不行了，你们一定得去看，特别好看，我告诉你都看哭了。 对，然后今天我还看到还有人说这是继那个七号房的礼物之前一个韩国的电影之后，然后他最看到的最感动的一部影片哈，所以我觉得哦真的是所有人都是一致好评。 对，这个片子呢也是啊以这个亲情为一条主线哈，也是触动了所有人啊内心当中关于家庭和关于亲情的那个非常柔弱的那个小点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动画电影。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是借着这个电影上映的这个时机吧，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另外一家非常优秀的这个动画公司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寻梦环游记》是皮克斯公司的作品哈。同样呢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动画公司，有很多的电影为大家所熟知，这家公司呢就叫做梦工厂。 哇哦，梦工厂哈。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把这两个概念有点混淆。 对，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梦工厂。 对，梦工厂跟皮克斯是有一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两个应该说是没什么关系啊。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就是傻傻分不清楚，因为他们很多片子的类型都很相近。所以说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梦工厂哈。梦工厂的全称也叫做梦工厂工作室 DreamWorks Studios。那么它呢是美国排名前十位的一家电影洗印制作和发行公司，同时呢也是一家电视游戏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参与的制作或者发行的电影在北美的票房方面有2部超过4亿，5部超过3亿。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哈。与此同时呢在20年当中超过30部的电影过亿。梦工厂的制作经典电影包括了大家要听好了，包含怪物史莱克一个系列哈，同时呢还有逍遥法外美版的午夜凶铃、燕尾服、香草天空、角决斗士是不是鬼入侵，还有惊爆银河系，还有功夫熊猫等等。 你那个决斗士的时候我就听着你这个决还是角的，如果你要说角的好我就马上的纠正你，显示出我知识非常的丰富。决斗士哈， 叫决斗士、 决斗士 改过来了。 因为这个梦工厂呢其实我们印象当中啊它只是做这个动画电影，但是其实决斗士我们大家这个片子都非常有名，大家肯定都看过。其实它也是做一些电影这个 特技方面或者是吸引发行方面的其他的工作啊，除了动画之外，在其他类型的电影当中，梦工厂也有很多的参与。那么这家工作室呢，是始创于1994年哈，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啊。三位创始人当中的一位呢，大家也都非常的这个了解啊，就是著名的导演这个斯皮尔伯格，是梦工厂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创始人呢，分别是杰弗瑞·卡森伯格以及大卫·格芬啊，这是梦工厂的三位联合创始人。那么这三位创始人刚刚创立这个梦工厂的时候呢，是这个有雄心壮志啊，说要把它打造为好莱坞的一个新的亮点，但是2005年的时候被收购了啊，这个公司卖给了这个维亚康姆公司哈。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派拉蒙电影公司旗下的一家公司，也就是说梦工厂是在05年时候并入了派拉蒙，但是呢在这个之后不久，从09年开始啊，就离开了派拉蒙，就跟派拉蒙当中又出来了。跟谁合作呢？跟迪士尼去合作了。这是从09年开始，但是就是在去年2016年的时候，又从迪士尼分家出来，哎，加盟到了环球影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工作室的经历啊还是很丰富的。这几大电影公司，包括环球啊，包括迪士尼啊，包括派拉蒙啊，哎，都跟他有过合作。当中还有几部片子啊，是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是另外一家这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公司啊，也是做过他的这个发行公司。那么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其实是辗转于很多的电影公司之间，但是呢，哎，在跟每一个公司合作的时候，都出现过一些非常优秀的经典的作品。 其实他是不是也是从不同的公司里面去汲取到能量呢？ 对，这中间的这个商战故事啊，相信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啊，自己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相信这个当中的这个商战和的整个发展的故事啊，也是会非常的吸引人的。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主要还是来为大家介绍的他这20年来出版的几部哈、非常优秀的动画电影的作品。 梦工厂系列的动画电影作品大盘点哈。首先呢，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来跟大家赶紧说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排出的这个梦工厂制作的电影当中啊，经典电影动画电影排行榜的第5位。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叫做怪物史莱克。我看也有翻译，好像叫怪物史瑞克。 史瑞克，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当时还买过那个，专门去买那个盘，然后上面就翻译成了史瑞克。然后以至于后来我老以为是史瑞克，后来再看到二的时候，然后就发现是史莱克哈，就是不同的一个翻译的方法。 不同的翻译的叫法啊，但是这个形象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一个绿色的小怪物哈，猛一看上去呢就非常的不一样啊，稍微有点跟我们平常这种动画电影当中那种 QQ 的萌萌的感觉不太一样，稍微有那么一点是所谓这个怪物嘛，就有点怪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丑萌， 丑萌丑， 就是你 丑萌。总结的我只能讲很到位。 对，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好奇怪呀，一个大怪物哈，挺吓人的。但是你再去了解它，包括它在剧情当中的一些表现，深入了解之后就发现挺萌的，挺可爱的一个怪物。 对，挺可爱的话，所以哈、这个怪物也是我们其实在各个这个不管是影院售卖一些周边的商店当中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种种的场合，都可以去见到这个怪物史莱克的形象啊。包括其实我们现在日常开玩笑还说，哎，你这人怎么长得有点像史莱克呀、也不知道是夸还是骂，不知道是说丑还是说萌哈、 就被夸的那个人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 到底有多少呢？是很小还是很大？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特地准备了一段这个怪物史莱克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我们先来通过这个歌曲，我们先来一起的来回顾一下啊，这部诞生于2001年的作品啊，《怪物史莱克》。当然后面还有几部的系列哈，同样是会为大家来介绍。 Watch the sunrise from a tropic eye. 看的这个视频的片段，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怪物史瑞克》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小的插曲。其实这部影片呢，当时啊推出的时候是收获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票房的成绩的啊。 嗯。 第一部是在2001年上映的，在当年是获得了$2.67亿的票房，也是打破了《狮子王》的一个记录啊，成为了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这个动画片。当然后边这个记录又是被打破了，但是打破这个狮子王的记录，我们其实可想而知啊，这部电影当时也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欢迎。 嗯，没错。那么这部电影刚刚说到是2001年上映，同时呢它也是改编自知名的童书的作家威廉史泰格的同名绘本哈。那么他这个笑点很多，大家通过影片也可以感受得到。那他的笑点主要在于去讽刺嘲讽所有的经典童话，有点像黑童话的感觉哈。 哎，对。 而且颠覆了一般人对于童话故事的刻板印象，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出现这样一种这个黑童话的一个设想，然后讽刺一些大家对于童话的一些认知哈，好多的笑点在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创新，所以它的这个好票房是有原因的。 嗯，没错哈，就像刚刚王悦讲的一样啊，为什么说的是颠覆童话的作品呢？因为可能大家惯常童话套路，因为这个动画片当中啊，这个电影当中它的女主角是一个公主，那么说到这个公主啊，特别的漂亮。大家想到这个童话当中啊，那肯定跟她来般配的肯定是一个王子啊，对吧？ 白马王子 肯定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看所有的基本童话故事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啊，需要一个王子去救公主。但是当这帮王子赶来的时候，却被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史莱克都打败了，就等于怪物史莱克把所有的王子都打败了，他 获胜。 对，他这个强行抢戏哈，变成了这个男主人公。所以说，哎，这个我们可能很多观众啊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跟我们平常看到这种童话故事啊不是很一样，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王子去救公主，变成了一个怪物去救公主。但是最后呢，两个人哎，他跟公主当中还真的产生了一种感情，最后两个人还这个真心在一起了哈。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比较颠覆这个我们惯常的这种童话的套路的。所以说呢，也确实啊是一部非常这个创新同时也非常大胆的作品。因为当时可能如果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套路可能已经并不是新鲜了，但是当时看来的话，如果想去做这种纯颠覆童话的这种故事的设定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说不好这个票房就惨败了，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不是王子啊，我们走了。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而且是01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所以我觉得确实大家看过了之后，后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作品也是去效仿这样的一个新的思路，出现了很多 没有王子，我们 对，不管是这个动画片之类的，还是动画电影之类的，还是像这种真人去饰演的哈，就出现了很多，所以真的是一个开创的这样的一部先例的作品哈。 没错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一部出来好评如潮之后。这个蒙场公司接着又制作了这个2、3、4部啊，三年一部，产量呢很稳定。这个01年是第一部哈，你看第二部是04年，第三部是07年，然后第四部是10年。然后后面就目前为止再没有出过第五部，但是据说据这个公司计划，第五部是在2020年，就是10年之后会再推出第五部哈。所以如果追史莱克的朋友的话，哎，可能还要多等几年，因为现在才是2017年，可能多等几年才能看到第五部哈。 而且刚听到的那首歌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非常好听哈。所以真的是这部影片，这部动画电影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回忆，还有很多的创新，还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呢。 没错啊，这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今天我们排在这个梦工厂经典动画电影榜单当中第五位的作品《怪物史莱克》。那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哈。这部影片这个离现在的时间并不算很久，是2013年的一部片子，所以相信有一些 些朋友啊，也都是已经看过了，就叫做《疯狂原始人》，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照例来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疯狂原始人》当中的电影的片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这个片段来了解一下这部2013年的梦工厂的作品。 来看。 We've got to get back to that cave. No more dark. No more hiding. 好，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疯狂原始人》当中啊，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是这帮原始人在山洞中生活了很久了，决定要逃出去的时候，突然发生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往外跑啊，跑着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哎呀，路被封了，怎么办呀？不行！这时候一家人都感觉很害怕。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在这一家子原始人当中，最不向往外界生活，就是最封闭、最古板的这个，一家之主哈，这个老爸的这个形象。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哎，向这个全家人、全族人啊，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啊。他说：“这是个机会。”然后大家都感觉很害怕，因为穿过这个废墟前面，有可能等待他们的是这个未知的一些危险和恐惧，大家都不敢走。哎，然后这个时候他把他一个这个家里人举了起来，准备扔他出去。 What's a joke? 哎，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他的家人扔了出去，在他面前呢是一片滚滚的黄沙啊，前面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从黄沙当中透过看到他扔过去那个家人最终是平安着陆了。 OK Thunk, your turn. You're not coming, are you? When you make it, so will I. 又把一个人扔过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和孩子啊正围在他的身边，然后就举起他们两个人继续把他们扔向了这个一个未知的远方。 Graham, no much, just throw me. Wait, you surprised me today, Lunkhead. Time to go. No, I have too much to say to you. 哎，我们刚刚为大家放的还有伴随着我解说的， 对， 这个片段就是《疯狂原始人》当中的最后一段的这个情节哈。 嗯， 就是当这一家人决定逃离出这个过去自己生活的这个洞穴，迈向这个新的未知世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危险，然后最封闭的一个人反而到当时，本来最不愿意搬出去洞穴面对外面新世界的这么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家里的老爸，然后这个时候呢，却鼓励自己的家人们应该走出去看一看了，不管前面什么样的危险哈，都要过去，因为如果不出去的话，在这儿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也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其实也是在这一瞬间，他完成了一个自己想法上的一个转变。 嗯，我记得当时这应该是2013年的作品嘛，记得当时很多朋友也是看完了之后引发了就是热议啊，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部这个影片哈，同时呢也都很多很多的形象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在2013年的一部3D 的电脑动画电影，同时它是由美国的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的。这个电影呢是由科克德米科以及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且导演，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以及这个凯瑟琳娜基娜配音， 同时呢，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就像刚刚论论哥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解说，把那个最后的片段也是给大家还原出来了。 嗯，那么其实啊，这部影片为什么当时大家非常喜欢呢？其实我后来看完之后啊，也是看过很多的这个评论啊，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在理的，就是因为其实他故事当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大的家庭的故事，而这个家庭当中呢，刚刚我们反复提到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老爸哈，在电影当中叫瓜哥。 嗯， 这个老爸瓜哥呢，他是非常反对我们去离开这个旧有的生活环境，走向这个新的一种未知的环境当中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一辈，比如说他的这个女儿啊，都非常向往其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像不想继续在洞穴当中过这种原始人的这种生活了。其实这种家庭当中的这种观念呢，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边可能也都会有，可能不是说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就是这样，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单位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有人他不愿意去面对一些新的东西，而有人特别想要去面对一些新的东西。 嗯， 所以呢，哎，我们会觉得哎，这部电影当中这几个动画的形象好像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谁谁谁或者某一种想法能够给它对号入座，而最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旧有的观念被打破哈，都会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一种新的挑战和新的未知的世界的。所以这也会是契合了很多人哈，在生活当中的一种亲身的经历，其实对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如果就把你自己看作是一个大的家庭的话，你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会有很多的想法，有的想法说哎呀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了，不要去改变，然后有的想法呢就会跟你去讲啊，其实外面你换个生活也不错呀，然后你的想法就会在你的脑子里当中不断的打架，最后怎么选，哎，这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哎，没错哈，就是正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找到了共鸣，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所以才会引发大家的这个热议和喜爱哈。 嗯， 特别像这个 Coco 里面，也就是《寻梦环游记》，也是小孩子，年轻的小孩子想要去探索一些音乐方面的一些未知，但是可能老一辈又有自己的一些坚守，所以说才会有一些矛盾和纠葛哈。所以说真的是好像触及到家庭方面的一些，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都会特别的深入人心，而且都会让大家就是引发很多很多的共鸣和感动。 所谓的代沟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说年轻人喜欢什么，可能在这个长辈们看来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在他们来讲是不务正业，或者说是以后不会有太大作为的东西，所以那么他们这个时候会阻拦你但是年轻人呢可能想法还是相对会比较的这个单纯和笃定的哈，就是说我就要喜欢什么我就要去干什么， 想要去闯一闯看一看啊。 对，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代沟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一代人，当这一代年轻人长大了，他们变成这个长辈之后，面对新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们可能态度也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现在我啊跟王悦两个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就差着20多岁吧，这个代沟也是比较大的。像他喜欢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是很理解， 是呢，天天反对， 反对不行，不能干这个这事儿不能干。 对， 对， 对， 对， 跟大家也是开个玩笑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下午哈跟大家相约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收听的方式呢，就是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比如说有以下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来互动交流啦。 没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为大家来这个聊的话题啊，就是分享好莱坞的一家非常非常优秀的动画电影制作公司梦工厂。 不是皮克斯哦。 不是皮克斯，不是皮克斯。 是梦工厂。 是梦工厂哦。梦工厂在历史上推出的几部经典的动画电影作品。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两部哈，一部是这个排在我们今天榜单第五位的怪物史莱克啊，第二部呢就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疯狂原始人。那马上呢来为大家推出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三位哈，梦工厂制作的另外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叫做《驯龙高手》。哎，听这名字就非常的酷哈。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视频，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一部上映于2010年的由梦工厂制作的电影作品。 It never touches you, you're way up high. No more worries, no more fears. You have made them disappear. Sadness tried to steal the show, but now it feels like many years ago. Fly with me, oh, oh, oh, oh, into a 刚听到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画电影《驯龙高手》当中的一首插曲哈。 嗯。 啊，这部影片呢也是由梦工厂公司来制作，是于2010年上映的。 嗯。 啊，它的故事内容呢也是改编于一本这个同名的童话作品，叫做《如何驯服你的龙》。 嗯。 啊，其实这部电影它这个直译过来的名字，我印象当中啊，如果没错的话，也应该叫《如何驯服你的龙》。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哎， 这是它的那个原来的 直译的 名 字哈， 对对对， 对， 嗯，而且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过程哈，它也是讲了这个小男孩，然后要向自己的父亲去证明自己可以去驯服这个一些龙，然后算是一个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证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和那个就是那只龙，然后又结为了一个 对 结为了。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共同去打那些就是可能对人们有过很多纠葛呀，有过很矛盾的这样的一群恶龙哈。 恶龙， 对，因为其实特别像就是人和 ET， 就是很多外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因为很多这种外星人的电影嘛，然后都是，但是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矛盾点不同。像这些龙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所以说对这些人来说，对生活有很多的干扰。但是 ET 的话，因为它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大家去想象的，就带了很多的恐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影片在呈现这两种不同人群之间的一些矛盾，不管是变成朋友也好，还是这个互相去争夺一些什么东西也好，真的是这个可能角度也不太一样。 嗯 嗯， 龙是真的存在的。 龙是存在的。 你告诉我龙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刚刚一直在思考你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龙是真的 这个存在？对对对对对，口误。 我在想， 对对对， 不是、 这个、但是龙它是在很久以前 存在过的， 所以就给人的感觉就可能更。就是更真实一些、 对， 但是你像这个外星人的话，毕竟他可能就也许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气里面就会有，就大家可能就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嘛， 对， 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所以说呢，可能就是就会有一点这个恐惧感和距离感。 是，我觉得外星人倒不是很恐惧，你刚刚说这个在我们这个空间当中。在直播间里边存在哈，你刚才一说这个，我感觉这个恐惧感压迫出了我几滴汗哈。 如果我们这是一个晚间节目的话，然后把这句话再说100遍， 那我就不会在那儿坐着了，你就自己来吧，好吗？ 对，因为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大家的想象空间都是非常大的，然后脑洞也非常大，可能每个人对不同的事物的想象和见解都不一样。 嗯，没错啊，这部其实《驯龙高手》呢，就像刚刚这个月月所讲的，大家所喜欢。它呢也是由于这个人跟龙之间，就是人跟不同的种族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他们是相互对立，但在当中呢又会在个体之间发生感情，进而发生一种紧密的联系哈。其实这种故事的这种套路呢也是被大家非常所喜欢的。其实再有一点比较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影片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片子真的是在我基本上是看我的所有的动画电影当中啊，可以算是比较酷的了。就是我们就是不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小男孩，还是他那个关系非常好的那个朋友，也就是那条龙啊，应该是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无涯。不管就这两个形象都是非常非常酷的一种形象。如果说这个怪物史莱克，我们上半段节目说了，这个月给了一个定义叫什么？ 丑萌 啊。然后这个龙呢，就给他一个定义叫做酷萌 啊， 又酷又萌， 还是很酷的。 对，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来看一看。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驯龙高手》，现在也已经出了两部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作品啊，都是已经推出了。如果没有看过，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马上呢，可以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二位了。这一部作品可以说就是耳熟能详了，大家应该基本上都看过当中，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啊，至少也有一部会看过。这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同样是包含着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元素的作品啊，叫《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啊，嘿哈。 对， 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也在不同的影片类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功夫熊猫就是在动画电影当中的一个代表了。而且确实里面的一些形象啊，然后包括那个熊猫应该算什么萌呢？ 呆萌， 呆萌， 蠢萌， 蠢萌，对，我觉得蠢萌会更恰当一点哈。嗯、而且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爸爸，然后还有就是好多好多跟他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较量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嗯、还有师傅啊、嗯，真的是好多这个形象都是深入人心的。 嗯嗯，没错，其实这个师傅的形象啊，我觉得、嗯、这部电影虽然是梦工厂来制作的，但是他对于这个中国元素的汲取和学习，我觉得真的已经算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看他的话，已经是挺到位的了。 嗯， 因为什么？就从这个师傅的形象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阿宝是一个大熊猫，而且呢，他一起去练习的这些他的同门啊，或者说他遇到的一些很厉害的对手，都是一些非常凶猛的动物为代表的，什么豺狼虎豹啊、 嗯、 这样的。但是呢，他的师傅却是一个小小应该是河狸，还是什么海狸？ 对， 我印象不太清。反正就是一个身材很瘦小， 嗯， 而且在整个的就是动物界来看啊，都不太属于有攻击性的这么一种人， 就是很弱势那种感觉的形象。 哎，对，其实这就跟我们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其实更贴近的，就并不是说你更强，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更高大，你更强壮，你这个人的实力，你这个人的能力才越强， 嗯， 而更多的可能是用一种我们说 以柔克刚的方式、啊， 对对对， 就内在的力量， 对，内在的这种力道哈。 对、 是决定一个人这个功夫高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啊 嗯、 所以说这一点可能跟那些超级英雄的影片也不太一样，超级英雄就是、嗯、啊你最后装备特别好，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但是、嗯、哎这功夫熊猫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梦工厂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汲取啊，从这个师傅形象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也是下过功夫的， 没错、 啊、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功夫熊猫当中的一个主题曲的片段哈、 嗯、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放一下，来回顾一下这部这个诞生于2008年的梦工厂作品《功夫熊猫》， 一起来看。 Everybody was learn a little something? 哎，功夫熊猫的一个片段啊，最后这个主角阿宝哈、啊，是阿宝吧？ 嗯， 啊，也是亮了个相。 嗯，对对对，他好像每次在那个就是不管是一二三四哈，一共有四部这个功夫熊猫里面都会有一个大亮相、 嗯、 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在 MV 当中也是不同的这个中国的都会有中国的版本哈，就里面还有什么呼哈呀这样的一些就是功夫里面的这个配音，真的是非常好听的。 嗯 嗯。 这个确实从刚刚我们这首歌当中啊，就像刚刚王悦讲的一样，其实梦工厂花的功夫啊，我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嗯， 啊，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元素，不管是什么编曲啊，还是从功夫或者哼哈啊这种东西，对吧？ 对、 嗯，都会有一种非常中国风的这种感觉哈、啊。其实这个功夫熊猫呢，也是因为一说到熊猫，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的一个 国宝 对吧？ 阿宝。 阿宝， 对，你看他名字应该也是冲着这个去取的哈。 对，嗯，所以说这个梦工厂这一点就是汲取各国的这种文化哈，制作成为自己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啊， 嗯， 确实也是比较厉害。其实包括皮克斯也是很厉害，就包括最近啊又说到正在热映的这部《寻梦环游记》了，就是、对、 嗯， 就是这个他应该是讲的是墨西哥那边的 墨西哥，对对 对, 对，墨西哥的文化。 对，包括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情境设定是在一个亡灵节这个节日、 嗯、 包括这个整个节日的风俗也应该是墨西哥那边独有的。 嗯， 所以说其实电影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能够去了解各个地方的一些风俗啊文化啊都是怎么样的。 哎，没错啊、 嗯、 刚刚说的那个功夫熊猫是关于中国的文化，然后像现在正在热映的这个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的文化、 嗯、 那其实还有一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哈、 嗯、 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下一个地点是哪里呢？ 这个地点 在非洲， 非 洲大草原啊。 对，这就是马达加斯加。 嗯， 哎，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梦工厂经典作品当中呢，这个榜单的第一位。这个片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的动画电影了，就是讲述了几个动物啊、 嗯、 之间的一群动物，一群动物的这个整个冒险的一个故事， 要搞起来。 对，就感觉啊，什么动物都有，你看大到这个比如说长颈鹿、狮子， 嗯， 然后小到那种小猴， 嗯 啊，什么形象都会有。 嗯， 相信也是很多这个小朋友啊，这个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去过这个动物园，在动物园看的时候，让大家这个脑海当中啊也会这么去想，也可以说把大家一种幻想当中、想象当中的事情啊变为了一个现实，想了一帮这个动物兄弟啊，性格各个也是不同， 嗯，我性格迥异啦。 对，我记得这个狮子好像是一个很软弱的这么一种性格， 哎，又是一个反差的 哎对 性格哈， 嗯，这个因为他好像是在这个马戏团当中被人给捧惯了，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红。 嗯就是 king 嘛，就是那种 king 对，但是一旦出了这个马戏团，到真正的马达加斯加这种野外的环境当中来生存的时候， 嗯、 会发现自己 就怂了 ，发现自己好像、嗯、哎呀，这个世界跟我想象的好像不一样了。 哎，本来这是这个王冠在哪儿呢？好像中间逃亡的过程当中就掉了。 对，没错。 对 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马达加斯加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这个片段。我们还是来这个通过一个片段，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马达加斯加这部电影。 嗯。哇哦！ 这个音乐好像，这个因为。 整个的张力太强了哈，让我们的系统都已经承受不了了，它自己断掉了。不过并没有关系哈，通过刚刚的这段这个音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部电影当中所给大家传达出来的这么一种氛围。其实就像刚刚月月所讲的一样，比如说《功夫熊猫》当中，我们不管是从音乐还是从这个画面或者是故事情节当中一看， 好多元素哈， 对，这种中国的元素又会有，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还说的，这个。马达加斯加或者说这个寻梦环游记当中啊，其实我们一听这个音乐或者是看这个画面， 对， 看当地的这个街道或者说是看当地的人，诶，就能够仿佛是去到了某一个地方一样。像刚刚马达加斯加这个刚才放的时候，月月就说，哎呀，这个好非洲的一首歌。 对，那感觉就仿佛我们每个人都跟着就是敲起鼓点，然后就在那个大街上然后一起摇摆起来的这种感觉。 哎，对， 哎，没错。那么这个马达加斯加呢，也是2005年梦工厂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了。它呢其实是讲述了一群啊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们逃往非洲生活的有趣故事，而且刚刚也说到每个元素每个人物这个性格都不同，而且有很多的反差萌，还有很多的笑料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一场看下来哈，就是大家看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爆笑之余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感受和应该是这种感触吧。 对，因为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啊，其实每部动画电影当中，就动画电影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动物的形象给它这个进行拟人化之后，大家不会觉得很怪。但是你如果真拍出来动物去拟人，就比如说美女野兽啊，虽然现在技巧已经很发达，但是真人去拍还是感觉有一点怪，但是动画拍出来这个违和感就比较弱一些。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各个动物的这种性格啊，也可以幻化成这个人物的性格。其实包括马达加斯加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在我们周围肯定也会碰到各种各样性格不一样的人，就像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些各种的动物们啊身上所拥有的这种性格，也是可以在我们周围去找到人去对号入座的。所以其实也是从这一点上，也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观影的乐趣。 没错哈。而且像这种动画电影之中，其实很多动画电影就是给大人给成人去看，然后我们在里面不仅笑过了，然后流过泪了，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更暖的一些东西留下来，这样就是特别好的一种电影的一种文化了。 没错。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其实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现在动画电影还真的是拍给小朋友看的吗？ 不是， 我觉得小朋友看完可能会挺高兴的，但是好像他这种内核蕴含的道理还真是必须得是大人看才能收获更多一些。 对，尤其是像电影啊包括音乐啊，像这种文化作品这种精神方面的一些作品，其实就是找到共鸣之后，然后我们才能从其中有所体会哈。可能小孩子对他们来讲就是哇好可爱呀，这样就好了，图一个开心。但大人们看完之后可能看的就不仅仅是内容了，我们也是期待有更多的这种非常优秀的动画也好啊，或者是更多其他形式的这种电影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 没错啊，也非常感谢啊大家今天收看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为大家盘点的关于梦工厂制作的几部非常优秀的动画电影作品的一个盘点哈。如果大家刚刚我们提到这几部啊，如果有没看过的话，哎，大家可以在这个之后的这个日子当中自己想办法去这个看一些资源，去这个整个的平台上去下载，然后补一下。以上为大家推荐的这几部呢，应该看完之后都不会很失望的。 我们变成了一个影视啊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个种草机。 对，种草机又给大家种了一片草。 期待大家去拔草。 对，没错。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时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啊。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了。 拜拜。